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104章，冯鬼手呢个时候，佢嘅目光紧紧咁盯住个石角讲：你哋先唔好喐。呢、这个石角好似有啲唔妥。佢一路讲，一路就往后吞，慢慢就吞到咗菩萨像嘅边缘嘅地方。睇个样子好似出咗啲咩事。见到佢呢个举动非常之古怪，我亦都不由得停低咗动作，手里面就捻住条绳，冇急住落去。跟住冯鬼手又讲：你哋听下石角里面系乜嘢声音。呢、这个时候成个洞窟里面一片死寂，随住冯鬼手嘅声音，我下意识就竖起耳仔听听周围嘅动静。而家四地里一片寂静，除咗我哋听到自己嘅呼吸声，冇任何嘅声音喎。唔通呢个冯鬼手又喺度玩啲乜嘢嘢？边度有咩声啊？我心里面啱啱闪过一个念头，耳仔里面突然间就听到砰砰嘅两声。呢、这个声音非常之微弱，但係喺寂静嘅洞窟里面显得十分之突兀。仔细一辨认，声音应该就系从个石角嗰度传出嚟嘅。豆腐俾佢吓咗下，几乎成个跳起，失声咁讲：吓、啊，石角点解会有声音嘅？唔通系格格尔公主起尸？我哋真系乜嘢都仲未做啊！只系听到个声音非常之微弱，隐隐约约系喺个石角里面，好似有啲乜嘢嘢喺度敲击咁，好似系想推开个石角咁。一时之间，大家都屏住呼吸，大气都唔敢透。女叔啊，依然挂住佢咁嘅笑容，但系就已经冇咁明显啦。佢个目光啊，盯住上边嘅石角，头都唔拧咁对我同豆腐讲：两位兄弟，睇嚟你哋一时半刻都唔好行住喺呢个石角里边。可能会有啲咩凶悍嘅嘢。豆腐紧张咁讲：咁点办啊？咁我哋仲要唔要开棺攞嘢啊？上边啊，冯鬼手听见冷笑咁讲：啲嘢就梗係要攞啦，唔係连呢啲胆都冇，点嚟倒斗啊？讲完佢又同我同阿豆腐讲：呢、这个石角好重，我同阿女兄弟两个就应该搬唔喐嘅，两位仲係留低嚟帮下手啦。我本嚟系受咗赵老头嘅驱使先嚟攞呢个白泥斗教镇海石嘅，到而家如果唔帮手真係讲唔过去。我即刻同阿豆腐讲：唉，算啦，亦都唔係急在一时，不如先睇下棺材里面嘅嘢先啦。豆腐嘅眼睛一转声，佢系低声咁讲：诅咒嘅事要紧，顾大美女，我哋亦都只能够尽人事，听天命嘅啫。睇佢自己做法啦。我真系要想睇睇呢个咁嘅格格尔公主究竟系乜嘢三头六臂。讲完，佢立起三袖，又顺住条绳爬咗上去上边咯。除咗被绑住嘅嗰个任家女人，我哋四个人好快都爬咗上去呢个菩萨嘅脚上边。近距离一睇，呢、这、一个石角长两米几，四四方方，颜色就灰白色，上边嘅色纹呢都好精美。石角紧闭嘅地方非常之严谨，就好似头发丝一样咁细。呢一种石角如果要开嘅话，就要搵个凿 将棺盖同埋棺身结合嘅地方作几个窿，然之后就用个撬将个石盖就撬起嚟。如果系木角嘅话，咁就真系好办啦，唔使用凿咁麻烦，直接就用个探阴爪勾住个棺材盖，用力一扯，咁啊成个棺盖就会掀起上嚟噶啦。呢一件事系冯鬼手喺度做，佢一双机关手啊非常之灵巧，打出咗几个唔大唔细嘅窿，啱啱系四个。我哋四个人啊，一人一条锹子，正准备发力嘅时候，听到个石角里边又发出咗一声嘅闷响，依个声响啊更加急促，好似里边有啲乜嘢嘢迫不及待想要出嚟咁。呢一个声音等到我哋四个人嘅动作都一下子窒住晒，心中就有一种非常之不祥嘅预感。直到吕叔提醒一句，先齐齐用力。呢个石角嘅分量系好重嘅，我哋四个大男人一齐发力，亦都晒咗好大嘅功夫先能够打开。石角一打开，只见眼前一片眼花缭乱，石角里边金光灿灿，一阵迷人嘅眼球。只见到喺石角入边，显然系一个黑色鎏金绣纹嘅木棺材。喺呢个石角里边系密封嘅，所以上边鎏金嘅图案依旧系熠熠生辉。不过过咗一阵间，石角一打开，木棺上边嘅鎏金接触咗空气，光芒即刻就暗淡咗落去，失去咗嗰一阵夺人眼球嘅光彩。殓尸为棺，藏棺为角，呢一个石角套住嘅，显然就系我哋要揾嘅格格尔公主金棺。金棺上边有百鸟长云，雕刻住仙桥瑶池，垂秀嬉戏，造型啊栩栩如生，唔系一般人能够受用嘅。奇怪嘅系，呢一个石角一打开，里面嘅声音就冇咗咯。木棺安安静静咁放住喺我哋嘅眼前。喺呢个时候，冯鬼手又开始点香啦。呢一个系我哋倒斗或蘑菇所需要点嘅第三炷香，亦就系烧俾墓主人嘅香。豆腐啊喺度吟吟沉沉咁讲，唉，又开始装神弄鬼啦。吕叔就唔介意，微微咁一笑，侧个头低声咁对豆腐讲：呢啲亦都唔完全话系装神弄鬼嘅，有啲嘢一代一代咁流传落嚟，亦都有佢嘅道理。我哋抛开封建迷信嘅角度唔讲，喺开棺之前点一炷香有两个用处。第一个，起码就起咗个心理作用，同大家壮胆。第二个，如果棺材里面嘅尸气太重，容易中尸毒，咁香里面嘅成分就能够感应到尸气，如果尸气太重嘅话，香就点唔着嘅。豆腐一听露出咗恍然大悟咁嘅样，一个马屁就即刻拍过去讲：哇，高啊，行家啊，真系行家啊！吕叔亦都几识扮嘢，佢又微微咁笑，露出八只白牙，拍一拍豆腐嘅膊头，就冇再多讲咩嘢啦。另一边，冯鬼手就已经点咗第三炷香，规规矩矩咁插喺个棺材罅嗰度。啲香啊烧得比较正常，冇啲咩特别，但系我总系觉得有啲咩唔妥，下意识又谂起咗先前嘅三长两短嘅一炷香，心里边亦都有一种好唔吉利嘅感觉。我嘅直觉啊曾经救过我好多次，不管系以前做生意又好，还系最近落斗都好。于是我啊同阿豆腐讲：一阵间开棺，你啊眯埋喺后边。豆腐个眉头一皱，讲：嘿，我又唔系女人， 做乜嘢要匿埋喺后边啫？我讲你系唔系女人，我唔知道。我啊知道你啊好鬼惹事嘅，出咗事我仲要费心嚟救你，所以你啊最好唔好同我添麻烦。豆腐啊俾我打击咗，掹住块面啊唔出声，乖乖咁啊行咗喺后边。呢、这个时候逢鬼手事啊冇问题，叫我哋去开棺啦。我哋先系一一咁撬开啲棺材钉，黑色嘅棺材钉有九寸长，一支一支掹出嚟，都几嘥功夫嘅。喺民间啲棺材钉咧规格系唔统一嘅，有嘅系九寸长，因为九系所有单位里边嘅支嘴，亦都系最高数咁解啦。所以以前的皇帝亦都为称为九五之尊，九寸长的棺材钉，咁真系唔系话边个都可以用嘅。冇几耐，等到十八粒嘅棺材钉全部都掹晒出嚟之后，我哋就开始攞事先准备好嘅摩斯手套、防毒面具咁一类嘅嘢就戴好，因为呢个棺材就封咗几百年。里面肯定有好多致命的病菌，如果不小心吸咗入去，好运的你就会生一场大病，如果衰运的话就是这样玩完的。据说在古代的时候，挖蘑菇的前辈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防毒面具，他们在开棺的时候就会在那条脷底含一片秘制的药浆，民间亦都有用药浆嚟医病嘅，即系一片姜片喺唔同嘅药水里面浸泡七日，跟住就晒干。以后屋企里面如果有人有啲咩头晕身庆，只要喺条脷底嗰度含一片晒好咗嘅药浆就能够医噶啦。当然啦，而家用呢一种方法就已经好少啦，但系在偏远的农村还有用，亦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才知道。好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亦只是听过而已，没有见过。挖蘑菇的人所制造的药浆原理亦都差不多，不过当然药水的秘方早就已经失传了，更何况现在面代我们有防毒面具，跟药浆比上来真是劲好多了。我哋戴上咗防毒面具之后，就齐齐喐手推棺咯。呢、这个金棺喺先前就有啲不明嘅异响，所以我哋都格外咁留神，打起十二万分精神。棺材一开，只觉得棺里边一股阴暗嘅煤气扑面而嚟。虽然我哋戴咗防毒面具又闻唔到，但系可以想象得出嗰啲味。肯定唔会比殉众坑里面嘅味道好闻。呢一阵咁嘅煤气就缭绕咗好耐，我哋一时之间都睇唔清入边究竟瞓住啲咩嘢，只係隐约见到瞓住一个人形嘅嘢。我哋几个即刻用只手系咁泼啦，冇几耐呢啲咁嘅煤气就散开啦，棺材里面一切都清晰可见。我哋嘅眼光一接触到棺材入边嘅尸身，豆腐即时声音发震咁讲：呢个格格尔公主居然真系生咗三头六臂啊！讲系三头六臂咧，就唔太准确。棺材里边嘅尸身，金丝银线嘅殓衣，身上边披住锦被，被呢就已经早就褪晒色，成为咗一堆灰色嘅嘢，只不过喺被子下边就脏卜卜，显然陪葬嘅嘢应该都好多，但係呢啲都系次要嘅。真正令到我哋头皮发炸，成身毛管动嘅係呢个公主竟然有两个头。哇，都系怪你咁嘅死人乌鸦嘴，下次吓我挖蘑菇之前啊，将你把嘴塞住先。喺中国藏族里边， 是有同死者冚遮丑布的习惯，即是呢在殓棺的时候整一块黄色的布冚在尸体的面上边，一来呢就是不要被生人见到死人的样子，以免呢就被吓亲；第二攞块布来遮住生前做过的丑事咁嘅意思。一般嘅人就冚一块咁嘅黄布就算㗎啦。但係呢呢啲咁嘅猴王将相或者大富之家，一般呢都係会选用面具同呢个死者嚟冚面嘅。根据身份同埋经济条件嘅唔同，面具嘅规格亦都唔一样。而喺呢个棺材入边，那个尸体是正面仰卧的，所有的东西都被冚住在这张锦被下边，没办法看到，唯有看到的就是两个头，等人一时之间都难以移开视线，两个古怪的头令人哋不寒而栗。我亦都不由得想到，唔通这个格格尔公主是一个双头人？其实呢现代都有双头人的事例的。根据科学的解释，就是由于两个胚胎在发育的过程里面出了差错，使到两个胚胎发育埋一起，亦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连体婴或者叫做寄生胎。豆腐显然亦都同我想到一起啦，佢又打咗个冷震讲，哇，唔怪得一个咁嘅特旦嘅公主挂过嚟之后唔受宠啊！你睇下皇帝见到点样嘴啊？两个头哦，石边一边，心里边都打冷震啦、啊。点知道石紧左边，右边嘅嘴会唔会又嘴埋嚟噶？